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是吧，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啊。这个丫丫上来就说，哇，可是这发型很帅气是吧，就是稍微剪的短了一点点，但是显出我消瘦的五官。大家晚上好啊，我是徐克。 嗯，你这个头发不仅是显生出你消瘦的五官，更让我们感到了这个北京的寒意，不知道为什么。 对，北京的寒意啊， 给我们这个演活跃的演播间带来一丝清凉啊。大家晚上好。 对，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要剪就是头发要短一点吗？ 嗯， 因为冬天很凉要戴帽子，但是你头发要每天很高抓得很高，然后戴帽子就全压趴，然后帽子就摘不下来，很烦人。 哎，其实有时候女生会觉得男生冬天感觉蛮冷的，我们的长发好像还是一个就直接当帽子使的那种感觉。 对，而且今天我注意到啊，你像丫丫这个前面这个炫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青葱岁月啊，这很炫啊！你们这个称号几天不见都很炫，不知道你们周末过得怎么样啊？ 嗯， 啊，我们周末过得其实还不错。还有一位男神最近周末过得也是不错啊，是吧？那就让我们欢迎出 隆重的欢迎我们的男神嘉宾， 嗯，李周 周， 够了，够了，够了 ，Hello， 大家好， 哎，真的很帅，李周， 够了啊， 李周，你看这是你的镜头，李周， 我谢谢你， 真的很帅，大家说帅不帅？大家说帅不帅？ 我换个话题吧，好吧，要聊崩了，我跟你说， 笑到炸鸡。 再回来。其实李周呢，今天来到咱们这个直播间呢，其实要跟大家分享非常多的东西。 嗯 啊，因为李周呢，最近在工作很忙的同时啊，也有时间去兼顾这两款游戏，一款就是王者，一款就是绝地求生。说实话，我对他的精神和体力表示出点赞啊。 我怎么觉得这不是算个好话呢？ 不，年轻人的代表就是要这样，就是要有体力啊。 我 中学的时候，哎，真不是吹啊，李可。你说你在大学时候各项体育成绩好像还挺好的 啊？不好意思，你记错了，我大学的时候总共2年的体育课，我修了1年半。 打脸， 那是为什么？你太好免修了。 不是，因为当时在高中的时候打球把左膝盖打伤了，然后后来不能进行那个剧烈运动，比如跑步啊什么都不行，所以说直接修了1年半，还挺爽。 有过不少轻松岁月， 对， 还挺爽的。 我听说男神有一句至理名言：吃鸡治百病。 吃鸡治百病。 等会儿，非常欢乐啊！这个大家，你看大家都说帅。很多人都说帅， 好，够了， 帅，对，行，那咱们先进一小段片花，片花之后回来，咱们点击一下最新的资讯。 好，一会儿见。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灯泡大神。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亲爱的你们没有转台，虽然在这短暂的40多秒也没有转台，但是依然爱你们。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晚上好，我是徐可儿。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通过微信982魔力工厂或者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跟我们刷弹幕互动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男神啊，希望大家通过直播赶紧来跟我们男神互动一下啦。 对， 我能先走吗？ 男神要走怎么办？快上冰棍， 留住、 啊、对，上冰棍 留下来。 对，然后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的这个英雄联盟全球的决赛啊。英雄联盟全球决赛呢，最近是如火如荼的展开了啊。这个总奖金呢，基本是高达400多万美金啊。据悉呢，第一名会分到37.5%，第二名13.5%，第三和第四呢分7%啊，其余人分到剩下的这几个。那目前呢，可以说这个奖金池总额已经达到个10,000,000,100,000，哇，400多万美金。啊，这个召唤师们已经为奖金池贡献了185万美金啊！预计呢，在当地时间11月5号的23:59之前啊，冠军将会将会这个奖金池将会锁定啊，也就是说冠军会获得多少钱，在那一时刻会报给大家。 嗯，奖金是很诱人的，但是拿到奖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怪不得最近比赛这么激烈啊，原来这么多啊！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身边人啊，这个清华才女当游戏主播，号称曾为父母活，现在为自己活。10月呢，是这个清华大学毕业的一个才貌俱佳的美女。2006年六月呢，18岁的10月参加了高考，以702分的好成绩，我的妈呀，702分， 702，我去， 夺得了内蒙古自治区理科状元，被清华大学的这个状元系建筑系录取。 嗯， 从清华毕业之后呢，她又被保送到北大攻读城市规划研究生，但研究生毕业后呢， 呢，十月却放弃了高薪工作，去游戏行业做了一名女主播。理由是前半生为父母活，做了20几年指哪儿打哪儿的乖乖女，后半生要为自己活，过随心所欲的日子。 好，以上就是为您点击的这两条最新资讯啊。然后咱们再切回来啊，这个李周啊，说实话，这个洛撸比赛，就是洛撸比赛，你可能这期比赛没关注，但是洛撸这款游戏你肯定不陌生吧？ 啊，这款游戏真的是伴随了大学四年，好吗？ 有很多回忆是吗？ 有太多回忆了，从最开始的一个 青春那年吗？非常的符合刚刚那位网友的、这个、 感觉。大学的时候，起码有90%以上的通宵是因为撸啊撸。 哎。 你们能顺利毕业，不是你们能顺利毕业，真的是老师，简直是 那可不， 这个简直是 还是李周聪明 啊、哦！ 李周那会儿经常我记得打 ADC。是吧 ADC 中路， 打 ADC 和中路， 小鱼人是吧， 小鱼人 EZ 啊，然后再加上金克斯、卡萨丁之类的，都是有位移的。 对，那会儿你总结这个上分的要诀是什么呢？ 跑得快，会发育。 为什么你刚刚说小鱼儿，我想起了小时候看的一个电视剧《小鱼儿与花无缺》，突然觉得周周长得还有点像小鱼儿。 不是， 我要走了。 不是啊，再等会儿啊，咱们再切一切。哎，小鱼儿，花无缺。这不合适啊，这个这切过来太坏了。这个其实说实话，小鱼儿是一个英雄，应该全名叫什么呀，我都给忘了、那个、 潮汐海灵。 哎呦， 那可不嘛、 哎、 我跟你说啊，当时有一项技能啊，我们 报名字是吗， 开始报名字。就因为英雄有这个头衔和名字两个不同的称谓、是吧， 对，而且他有些名字特别难记。 对， 比如说你说那个我们平常叫蚂蚱那个中单 哦， 大招定人的那个，你觉得他叫什么？ 马尔扎哈 啊，对， 对吧？ 当时这个名字好像特别难记。 对，然后还有 这名字是你们自己起的吗？叫蚂蚱， 不是官方定的。蚂蚱是外号，然后马尔扎哈是他的一个 对。啊，其实大多数，其实很多都是这样。比如说未来守护者啊， 未来守护者 EZ 啊，这是他的一个皮肤了。 对，哦，对，那是皮肤，应该叫伊泽瑞尔。 伊泽瑞尔，对， 前面伊泽瑞尔。反正当时李周玩这个特别厉害啊，当时呢也是。李周其实玩的比较激进，玩的游戏在我印象中， 这分情况，就如果是顺风局的话，那浪得飞起；如果逆风局的话，你看不见我。 这而且那会儿有一个装备叫杀人刀，还不杀人书 啊、 就是那个东西，如果叠起来会特别变态，但是死一次就全没有。 死一次砍半，那是 砍半。然后你知道李周次次出，不管能不能接，次次出。第一件装备就是杀人书。 没有，那巅峰的时候，那是、玩天使的时候，当时天使还有攻击加成的时候。 啊、对， 就是带着几个同学玩，说什么英雄能够带领四个坑走向胜利。 你首先听住，那四个人是坑，尤其以某些同学啊， 某些200多斤的大胖子。 你每天研究的这些都挺激进的。 当时就天使，杀人刀、杀人剑、杀人书、杀人剑，然后其他的全是攻速装。 对， 输出全靠两把书。 哎，你说那你吃鸡是不是也挺刚的？ 那吃鸡前期刚，后期猥琐了一段时间，然后现在又开始刚起来了。 又开始刚起来了。 不是，你这个转有点快，但是确实是这样。李周刚开始玩《绝地求生》这款游戏啊，那叫一个刚啊！ 不知道 Z 键和 C 键在哪儿。 你好像第二把就吃鸡了吧？ 对，就是第二个晚上，应该 第二天 一把最破的枪，基本上那个 UZI。 那个对 UZI 那把枪。 站起来点人家那个。 UZI 对， 就那个小流水枪嘛。然后当时我是这么想的，旁边队友被打死了之后，我也是蹲着，我是趴着，他也是趴着，然后我听到换子弹的声音，我就站起来了，我就差冲过去了。我跟你说， 其实到最后只剩三个人的时候还是要苟一下，两个人的时候就直接过去。 对，而且你要注意这个之间的发展。后来经过这次吃鸡之后，在长久日后生活中，不知道为什么李周就进入了一种很猥琐的打法， 所以一直没吃到是吗？ 就猥琐到有 一听到枪声先趴下。 猥琐到有一次在炮楼啊，还剩36个人四排的时候，他就缩在炮楼的二层，一直缩到最后剩3个人。你说这是什么毅力？ 我的天，你是不知道我在炮楼经历了什么。 形容一下， 我跟你说啊，我在炮楼里面挨了7颗雷，两瓶燃烧弹，而且我是在2楼，一楼的炮楼起码被打掉了3波人。我感觉如果当时我出去的话， 楼都要塌了， 整个地下就是一个集装箱，你知道吗？满地的木盒子。从38个人开始，我蹲那儿，听到下面实在枪声太猛了，我一直在犹豫，我到底下不下去，我要不下去舔一波。 你那个圈也真的是太厉害了。 对啊，我一直天命圈嘛，一直锁在我那儿。 从38能刷到最后3个人， 但是后来，直到3个人的时候，另外2个人推开门的那一刹那，李周 当时你是不是以为你要吃鸡了？ 嗯，其实很理智，我觉得我能吃鸡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毕竟对面两杆枪。 但是在心里一直有过这种萌芽。 那肯定，期望一下嘛，对吧？好不容易四拍， 我的萌芽最有希望。当冲进来两个人，第一个人被他打倒在地上还活着的时候，我当时简直觉得一切就对，因为我觉得第二个队友有两种选择，一个就是不拉前面直接突，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肯定不会拉了。 没有， 还有一种比较猥琐的， 就只剩三个人， 就是那个人退回去，他先拉，他把门关上，也有。这样的人， 第二个人其实他犹豫了一会儿，我把第一个人打倒之后，第二个人我看他出来一下又退回去了。 不是，你想啊，这不是说你能打多少血，因为第一个人躺，他没看见他在哪儿，你门进门只有这么大，你进去肯定 会打。哎，不对不对，他看得见我，因为第一个人死那儿，他可以看到天命圈，他可以直接看到我视角。 对， 哎，所以这游戏有时候该刚则刚，对吧？ 对，该刚则刚。其实这游戏，哎，李周，那你说现在玩到就是李周最近枪法大涨。 是，那的确， 枪法 98K 堪称狙击手 sniper 啊。这个李周，你最近对于这个游戏，你说刚还是猥琐，你到底有什么看法？或者你觉得这游戏想吃鸡得怎么着？ 首先你得把这个按键了解清楚。比如说我跟徐克玩了三天，他才告诉我按 shift 可以憋气。 那你没说嘛？我哪知道？我以为你会呀、啊。 自从学会了 shift 憋气之后，昨天枪法大涨。 没关系，我给他玩三个月，我现在才知道。你刚刚说的那一刻，我才知道。 得把按键学清楚。 对，咱们现在就跟大家先普及一下。 好。 C 是蹲 ，Z 是趴。很多人不知道这玩意儿有自动奔跑。很多人也不知道能自由视角观察、 哪个是自动奔跑、 可以 啊你得按那个 ESC 那个去调节。 对， 哦， 然后呢这游戏你还有左右 QE 是来回探头， 这 样的好处呢在于你能闪出身位，又不至于全身都露在外面， 但也有可能直接 被 爆 头。对对对啊，因为那个头很 这个你就看你运气了。然后呢还有一些技巧，比如说1234啊，这些手枪啊，这些换子弹的时候捡东西就没有，然后一般捡东西最清晰就是开 tape 捡，才能知道地面上有什么。 但是那种特别害怕，就是有时候你正在 tape 捡东西的时候，突然有个人打你，你就特别没有一点点防备。 对，他有脚步声，但他如果静音走进来， 你还得舔上去再安上子弹。 但如果摁右键走过来，那也不一定能听见。 对， 那就不一定。 因为有一次我打死一个人，就是一开门他在那个阳台舔，然后我就哒哒哒哒打，他毫无还击。 昨天就是，昨天我在医院开了一个门，放放心心的在那点，后面冲出来一喷子，给我吓的。 因为你完全是盲区的。 而且我跟你说啊，这游戏啊，我觉得近距离作战什么都没有第一，就是喷子第一，真的。 哎，的确， 这游戏 现在好像用喷子的人越来越多了，经常看底下有 S897。 昨天捡一大喷子。 啊，巨厉害！ 那哥们儿跳在天空当中，我一喷子爆头。 什么喷子啊？ 就是那个两发子弹，双管 猎枪、 但那个只有两发子弹， 对， 换弹比较慢。 威力猛啊， 特别猛！那个人打退回去了。 那你要是跳军事基地 C 字楼碰见了迎门对象，你一喷子他就倒，甭管他什么 M4 什么 SCAR 都没有用。 可以的。周周，那你说说你自己的吃鸡套路，比如说从跳哪儿开始啊？ 我一般还是选择从昨天开始选择了跳一些主力就是人比较多的地方， 有东西的地方。 因为这个游戏主要还是享受那种快感啊。 对，有两种方法嘛，比如说你特别郁闷的时候，那你就奔着军事基地你就去吧，肯定会打得酣畅淋漓，对吧？ 下脚的是吗？ 就比如说你想走点套路啊，比如说你想让别人体验一下那种他在舔东西，你从后面给一喷子的那种感觉。 但这种几率很小，可能你刚给完他后面 又有一个人。你可以直接进天命圈，或者你直接往圈中心走，找一制高点，拿一个 98K 带个八倍镜。 对， 那就等人来就好了。 哎，我发现李周这个选圈比较，你有什么这个秘诀吗？或者你从这个上面能辨别出什么？ 男人的第六感，男人的第六感。 他李周有一股神奇的力量， 对，神奇， 不知道为什么 他每次待的地方都是圈就不动。 哎，对，我到现在估计也就玩了一个星期不到吧，我感觉我每次都能选到天命圈。 对啊，你压圈压的还挺准的。 像昨天我非让许可去那个山脊，他不去，结果天命圈就在山脊。 所以就是一种第六感是吗？没有什么套路是吗？ 看一下吧，它因为有一个安全区和一个毒圈嘛，它毒圈有一边会贴近你的安全区。所以说我感觉那个安全区会往那个贴近的反方向，就是毒圈和安全区远离的那个地方。 哦，就是那个范围大的那个地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开始下运输机的时候它有一个飞的航道。如果航道太偏左或太偏右的话，它的安全区肯定不会在它的反方向，因为这样的话会导致大量的玩家一直往那边走，这丧失了一个游戏的趣味性。 哦， 这个我感觉他是从编程方面， 他已经从这个开发者的角度， 他已经从开发者的角度去了解这块游戏， 厉害啊！所以我们这个男神是集这个外貌与智慧于一体。 我要走，开门。 还有一个第六感，神奇的第六感， 还有一神奇第六感。而且你知道，其实现在还有一套路， 嗯， 你比如说有一把，我和李周同时降小电厂， 嗯， 小电厂，你知道吗？跟下脚的，跟放风筝一样。 不是，你还没有我那么直观，我当时奔着二楼就去了，结果在我临。马上要降落的那么前三秒钟，我感觉我前面冲出来四个人落在那儿。 其实最可怕的是那种四台的时候， 你知道从我上面看吗？ 嗯， 我看不见阳台，全是那个伞 帐篷上面伞伞。 这个时候你知道吗？ 嗯， 最明智是什么？我俩直接降一楼，捡走了他的八倍、四倍、三级头、三级甲，就各种好东西，二级包、 嗯、 全部捡走， 然后我们就跑了， 然后就跑了。 然后我们 去拿枪， 因为 最贱的是，我们俩跑到旁边的楼舔了一波东西之后，回来杀了一波。 因为你知道开发者说过一个地方是不会超过两个八倍镜、 嗯、 一个地方最多一个八倍两个四倍 哇！ 然后那波呢李周拿了一个八倍、 嗯、 我拿了一个四倍一个八倍啊、嗯，我拿了两个 四倍你们再 捡 就要遭天谴了 然后我们俩把那个楼 直接天火炸死了估计就 主要运气也特别好， 没掉血， 运气也特别好， 就是 可以。 但是那天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捡了八倍和四倍之后，本来打算拿一波回来杀一波，但是我俩两个喷子，就八倍和四倍装不上去。 哎，你说这喷子能装那个八倍是？ 有啊 ，S12K 啊，你装了没用、 啊， 装了没有用，那玩意儿很近，那个东西。 对， 对。 哎，所以说现在喷子是把神枪啊。 对，说完天命圈是吧？咱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比赛吧，是吧？回顾让李周回顾回顾他的青葱岁月，好不好？ 那我们 来撸啊撸的青葱岁月， 下男神 撸啊撸的青葱岁月，来先看一场这个目前 S7 AHQ 对战 SKT。 嗯。 剩一波支援的机会， 过来想抓 Faker， Faker 这边虚空驱动还是被踩到剪刀速了，出面过来挂到被动 Faker 交闪现，但是被异能粘住鱼味道，其他的过来解围大招炸，西门也说打下 Faker 的一血， 盲腿现在这个位置有点危险，被三个人包了， 这边过来的话好像守不太住， 交了个大招能保住吗？ Faker 回来了，但是狙杀强袭咬住黄子，黄子也被收， Faker 这边被留了一下火箭弹打偏了， Faker 手里还有技能，下面喂鱼喂到 West 道想上海盗打一套是给大招 Faker 虎，好像是刚才在 CD 闪现过要杀 Faker， 大招还留了一闪现， 有了 这每个队伍汇合一下，和和相望 小时期啊， 盲在这边还是想开 Q 上去粘住皮纳特，大招捏在手里，先捏到皮纳特鱼喂想找笨鱼喂的很刁钻，但没有味道，反复被隔墙逼出一个闪现，黄子进场一波闪打的不算，但露露再次被秒封，你的智能和大家踩见黄子太脆了，完全扛不住伤害，下面剩下一个跳跳技能但走不掉，直接被 H 哥的障碍给融掉，这波 Westall 在边上鱼苗喂出去没有咬到人，但是半又是同样的角度又被逼出了闪现，这已经嘲讽上去了，估计回身交一下 EQ Faker 在后面帮忙减速一下大招，逼出了半 被上 来没有水银呢，怎么说露露大招弹了半，但正面的两兄弟就扛不住了， 他们想 先倒 Faker 再倒，甚至交了个闪现，但 Faker 已经被大嘴给喷死了， 扛上去 保下兵就可以了， 有一个超级兵， 一座塔第二座维亚塔眼看也要被推掉了， AHQ 这个手里鱼苗一位，吉拉克想阻止但是感觉无力回天了， AHQ 全力推掉基地， 新兵也值足够的 ，Z 这边落单了，他这边败，还有个 大招，大招， 直接打一波 Z 这边很尴尬， 哎呦， 这个是什么失误？大招都 是，而且还有光盾，这什么 东西？但他就现在打得很难受， 尽力了，就是尽力了。 但 这边给他一个 PP， 下路是 Z 的一个机会，看一下 捡过来包， 捡黄金 到，直接给大招，杀一个露露就够了吗？ 先杀露露，暴风这边也是很懂，败自己，非常的懂事， 非常懂事。但是这边包过来了，捡地方打了三个， 一炮三响。 要留人，要留人，黄子过来，大招减速给他，大招盖住了大树， 这边欢迎派的绑一下，想先杀对方的黄子，黄子不追，黄子被秒了，解放这边又推了一下对方的狐狸，狐狸打中。 个小炮啊，能做点什么的，再能吃 到了。 现在 要 上前抱人， 或者是没有闪现的有机会，这边直接开大招，到了应该这个。 哇，小偷篮把自己给偷进去了， 稳稳一拍的拿到这个鱼头。 因为每个队的 carry 点， 哎，没错，一直接 哇，这个被 直接被秒了。小鱼跳过来一个金身，这边的话直接配合空姐从侧翼杀入，要切塔了。这边不大量还有一 Q， 一个被他直接干死了，空姐倒地，杰森，杰森， 哇，把人挂炸。 石头砍的伤害，一百这边想杀飞了， 但是一个树苗爆死了。 这波的话一开打得不错，而且这边是 Snake 从侧翼杀过来，有一个闪现他们捆到了小飞，小飞也被秒。这样的话是 Snake 跟Impact打回了局面，一波三换二， 三换二还可以接手。开龙直接开龙，这一波弗兰克直接看这一波看到了， 选择我记得也没问题， 没问题，打得还挺快的。小飞人从侧翼绕了过来，一个 最后了， 飞到辛德拉， 辛德拉闪现直接把小飞吹走， 可以，但是辛德拉现在咽住了残血， 而且呢，金色真的要倒了。杰斯 偷了一个，旁边还能偷这边一个 Q 闪，结果之后想往出跑， 又是一波三环二。这边一定在黑带的弱，但是 S 这三个人应该是不会被他。 后来要买大树， 银牌是不能死的，作为团队的。 还好，银牌的很肉，很肉。 红 buff 一直粘着你，也很难受啊。 大树，哇，哎，你还别说，大树真的有点肉。 这边空姐， 哇，这边再打一个飞刀， 再打 有没有？又是 Q 技能，没有飞刀了。哦，被一个锤子直接敲死， 这个胡打团啊！ 但这一波已经是发现了，现在上路杰斯牵扯住了大树， 但是你大树又不敢接，你接的话 踢要上路 就没了， 除非你正面能够打出巨大优势，但是刚才也看到了， 雅典来了，没爱来，自由这波是想接盘，是想接盘的，这边大树想接拼， 哎，那就回血了，回血蛟龙回血了，接不了盘，大树能够把团队抬起来， 这边一个云石被到 EZ， 一定来看距离， 杰斯也踢了，这一波杰斯踢到了门牙， 杀 踢到了门牙。 单挑，很撒吧！ 哇，A 掉了，A 掉了，大队 好，咱们很激情的这个比赛回来啊，咱们接下来进入半点的广告。半点广告之后呢，将会和男神一块儿咱排一把王者荣耀啊，大家也可以根据好友来添加杰森斯克坦森啊。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半点的片花。 嗯，一会儿见。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resh Radio 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晚上好，我是旭哥。 晚上好，又是一个周末的晚上。刚刚说我们要和男神匹配这个王者荣耀，男神你发出了一个什么声音？ 男神已经呼噜了啊，是吧？哎，男神对于咱们这种低段位丝毫不在意啊。 对，这个欢迎大家通过这个微信982魔力工厂，或者在这个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嗨翻天来看我们的直播啊。 嗯， 这个正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驾驶安全。 没错，然后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王者荣耀添加杰森斯科坦森为好友啊，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来进行这个游戏的匹配，再给大家一分钟时间啊进行加人。我先出去看一眼啊，你俩等会儿邀我一下。 咱们还应该是少一个位置是吧？ 对对对，因为咱们还有咱们的导播老师高阳，但是我感觉是不是刚加的微信看不见啊？ 你可以直接给他发到这个微信里邀请微信好友。 可以可以，你先邀我一下，邀我一下进去就可以。 我们导播老师已经冲进了我们的直播间。 你先邀我一下，你俩先把我邀进来，你俩先把我邀进来。 邀了。 好。哎，但是看不见呀，咱们。 哎，不过最近好像王者荣耀有几次更新，出了新英雄了吗？ 对，出了苏烈、 啊、 我给咱们导播老师发到微信里了。 你们都是什么英雄呢？周周你是什么英雄？ 对，咱先说一下。 我打野吧，打 野 狙击 打 野。 嗯，就是这个突进是吧？ 突进，他就是突进。 嗯， 好， 哇，你这高阳哥的这个头像非常的这个飘逸啊，还有一个逸字， 一看就是一个打 C 位的人，可不可以刚？ 不，这个高阳哥是3000场的亚瑟。 三千场亚瑟， 哎，我最近老遇到这种，啊，对， 1300场， 哦，1300， 你这个四舍五入有点厉害， 三千，咱们的 胜似三千，不是你们这个铂金，你们这铂金钻石牌的，看我那个黄金在那儿， 咱们水友开吧， 这个闪闪发光呀， 嗯， 那我们开始匹配了啊， 嗯， 好，现在我们进来了，你那个镜摄像头要不要对准你的手机， 给 大家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直播状况， 大家可以看到啊。看到我们的直播状况，我们现在开始进行选人。 哎，我们这个网友是选的这个金科，哎， 啊，那我换位置吧。 啊，咱们网友水友选的是金科。 嗯， 啊， 那我来法师吧。 可以，我觉得 甄姬还是王昭君？王昭君。好， 现在还剩一个辅助和哎，没有打野，我们这边 千年亚瑟，千场亚瑟， 千场亚瑟啊。 嗯，然后这个百场王昭君。 百场王昭君，千场亚瑟，你瞅瞅这个。 这个荆轲咱们就不知道。 王昭君，你是辅助吗？你是辅助吗？ 你要打法师吗？ 我打吧。 那我就打辅助吧。 嗯。 那我换一个英雄辅助啊。 哦，你是诸葛亮。 先这样， 那 我 甄姬，甄姬，甄姬打辅助。 那小矮人嘛，挺符合你的人设。 小鲁班， 小鲁班， 小鲁班。 咱们的水友很刚啊，直接选择荆轲。荆轲是一个什么英雄呢？就是瞬间四收那种啊，就是很秀操作的一种英雄。 现在对面呢是亚瑟、吕布、成吉思汗、孙悟空和墨子。这个墨子是一个辅助。 姐姐戴眼镜了，好漂亮啊！ 啊。是吗？你们今天喜欢我这个？那我可以天天这个戴眼镜。 没事，他都是骗 你。是不是显得比较有学问呢？ 不会， 还是比较萌呢？ 假的，假的。 怎么搞的？哎，我觉得一个阵容来看，咱们这边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成吉思汗是射手是吧？ 成吉思汗是射手，对。 对面没有法师吗？ 来开了啊，这把游戏。 对面好像没有法师，墨子是法师啊。 对面有、哦， 对墨子 。 嗯。 墨子他那个 哎，诸葛亮，你不应该走中吗？ 我去中了。 那我辅我辅助亚瑟还是鲁班？ 鲁班，你去辅鲁班。 啊，完了，红 buff 咱们水友要拿，那既然是水友要拿，就给他吧，是吧？ 啊，对面为什么是亚瑟中单？ 对，亚瑟中单。 我们的1300场的亚瑟，要不然来跟他刚一波。 哎、小心那个龙儿，好像有一个。 我们导播老师。 小心那个咱们那个蓝 buff 那好像有 蓝 buff 好像有人要偷。 嗯，有没有 那提醒一下咱们水友，水友你赶紧去蓝 buff 啊！ 啊， 已经没了，已经没了，已经没 了， 已经没有了。 这个千场亚瑟应该突进一下，千场亚瑟。 哎，你不要去了啊！哎，咱们水友打的还是很专业的啊，这个。 嗯。 虽然这句话有点恭维啊， 我突然有一个问题，我这边好像网速有点卡。 不会吧？你是连的咱们 WiFi 吗？ 是的。 哎，我不是很卡。 周周，这个输游戏不可怕，不要这个怪在网身上就不合适了。 你尤其不要怪在我们台的网。 对啊，这网这网一直我们都是很流畅的，对吧？这还这比赛赛况还不一定谁赢谁输呢。 目前呢是0-0，对面吕布跟我们对下路啊。然后我们导播老师使的是，哎呀，对面怎么两人下路？不要慌，扔瓶子， 没关系， 干扔球， 可以反身打，可以反身打，可以反身打。 需要 CD 时间， 你球呢？我就问你，你球呢？不要怂啊！ 我现在没有蓝了，没有蓝了，没有蓝了， 没 有蓝了。 也要上普 A。好，他们俩大肉已经被我们打下去一波。 我听到我们导播间传来死亡之势。 对，看来啊，看看我们导播老师的这个亚瑟啊，在这儿啊，上路塔，我一滴血没掉，一人守塔啊。这个 亚瑟那怎么说来着？什么的巫妖王就是头一个是吗？ 不知道，这得问导播老师。对， 我们可以自带这个 BGM。 这时候 不会塑料小人、 啊、 就不会死 到了这个 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不明白吗、 啊、这时候要瞄一波走中路一发穿云箭都啊 打歪了 没事这就是影射一下啊不 感觉对面这个成吉思汗这个英雄好像比较少见 哎不要先放这个不要先放这个 完了已经放了需要司机时间我现在大还没有出来 一会儿啊先放球等他俩冻住你再使那个喷泉咱俩就能完成击杀下路啊！ 好， 两个主播击杀一把。大家说我这个小人怎么样？这小走位啊，这 不碰塑料小人就不会死。 哎、这补刀，快扔！哎哎呀，怎么回事？ 差一点 ！我眼瞎了，刚才。 这个、 哎、 我今天 这 个戴着老花镜，可能有点不太清楚。 还有机会扔球，扔球不要推他！哎呀哎呀 哎呀 哎呀！ 这个实在抱歉。 你能不能不要发出惨叫？ 哎呀，又云不要抢我那个！ 哦，对不起，我惯性的看见那个血块就想扑过去。 啊， 实在抱歉，你往后撤一下，你往后撤一下。哎，你往后撤一下。 来看咱们的水友荆轲， 咱们玩 一 个脆皮儿。 荆轲可以退一下，荆轲可以退一下，有点冲动了。 玩一个脆皮儿法师这么的。 水友一条三，哇、哦，吕布跳进来， 冻住了，刚刚冻住了。 哇哇哇！咱们李周，哇，李周进行三杀收场，漂亮，Triple Kill。 所以我们的男神是集外貌、智慧与实干于 摔手机出门了。 好了，你不要用这个语言了，你赶紧打好在技术上啊。 好， 先说啊，咱们李可刚玩王者荣耀不是很长时间啊。 啊？ 没有，你玩了不到一年了，半年都不到应该。 对，我是今年。 对吧？ 才入坑 那对呀、啊，那你没玩 也就是今年最火热的时候吧。 这游戏都 决定学习一下。哦，你不要， 你肯定不算。 不要以为我知识少就骗我。 这时候小鲁班 少你 就 骗我，就 中路推一波线。 哎，这个 走错了， 下去的这个野区这个 啊，男神秀一波啊。现在小鲁班的经济有一点差。 咱们水友这个荆轲打的比较费力啊，感觉。 水友打的很激进啊。 金哥在前期被偷掉一个 buff 之后，发育是得缺很多的。 这边这个成吉思汗， 这个墨子，说实话啊，这是你徐主播玩这游戏以来第一次见到墨子这英雄。 哎，我之前老见。 是吗？ 他是对面是拿他当法师吗？我一直以为他是个辅助。 他应该是个法师吧？这招 他法师有控的法师， 啊、 很强的 控，对， 他有两段控， 而且还有位移自己啊！大家可以看到，刚才我要秒他的时候，他就位移跑走。 空气突然安静， 因为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发育，中路发生一波团战，咱们的水友一 v 四要顶上去啊！ 好，现在来帮一下对面。 来，咱们甄姬，我跟你说，绝对是团战的这个最猛的人啊！他这个技能啊，各种看，小鲁班开始偷塔，哎呀！ 他们现在怂了，他们走了。 我怎么觉得他是有迂回战术的？ 右边亚瑟啊，亚瑟从右边草垛，小心。哎，墨子也是。偷了一下就 是说实话，墨子还是挺强的啊！这墨子，哇， 这波团战打完之后，应该偷取个蓝了。哎呀， 没事没事，不要慌。 Shut down 啊！咱们荆轲已经上了，水友已经上了，晕住他，带走。 好，吕布， 哦，漂亮！哇，一匹马来了，一匹马又要走了。好，咱们现在很热。哇，导播老师1300场的亚瑟出现了。1300场的亚瑟 ，亚瑟完成十杀哟， 拿着他的盾就悍无敌挡。 亚瑟很厉害，现在这个经济排第二。 哇，亚瑟直接越塔上了， 反而是咱们这个 哇，导播老师太厉害了， 怎么样？ 哇，亚瑟老师直接 把墨子干掉， 直接越塔上，对，咱们这波直接中路可以推一波了。 对，咱们可以优先推塔。哎呦， 对，晕住，就是干，就是干。好啊，一套漂亮的连招，对面已经死在我们的胯下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配合非常 的默契，但我们这边 的 血有点残了，你们应该回一下家。 非常的默契啊！大家说我现在应该干嘛？打野。 咱们可以把这个塔推了， 好好， 正好兵线上了。 好好， 哦，墨子来了， 我去打一打经济啊！ 墨子和对面的亚瑟过来了， 让我去打打经济。 我这个时候拿一个蓝，亚瑟是不是这个？ 这个时候啊， 谢谢。哎， 其实不 是， 其实这个时候啊，其实鲁班确实应该发展一下经济。这鲁班这英雄呢，其实就是有经济就有了一切啊。 鲁班也是后期发力吧？ 对，我们现在10-4啊，人头非常领先。虽然鲁班是零杀， 来吧，前场的亚瑟，我们把这个射手可以干一波。 但是九助攻啊，九助攻也足以说明一切了。啊，九助攻啊，参团率很高。目前五杀啊，诸葛排第一，然后诸葛经济第一，咱们前场亚瑟第二。啊， 前场亚瑟，吕布在此。哎呦， 前场亚瑟在击杀猴子，能不能击中？一发穿云箭， 哇！一发穿云箭，竟然把那个孙猴子 不是这个那谁，主要是主播送我一个。 嗯，哎呦，墨子的那个一道红光，那是什么伤害？ 那个是定人，那个是定人是吧，周？ 那个伤害好高啊！ 不是那个，哎呀呀呀呀，他好像前面有兵就可以顶掉，你发现没有？你不要先放大队，你把球等他来了再放，让他能吃到的时候，哎呀，快跑！这不是咱们能打得过的，这两个人，快跑！ 哎，我怎么往这儿放？ 好，李水一个反身大啊，致敬！哇，亚瑟下路， 实在抱歉 啊，亚瑟上路杀人啊，诸葛下路被无情击杀，猴子在打蓝。啊，看我这波啊，他敢打蓝啊！大家看好。 我觉得这个男神这把选 你干了什么？ 诸葛亮还是 你默默看着他把蓝 buff 打完之后甩了一个二技能。 我再调整了一下摄像头的位置。哎呀，这个真的很困难啊！这个 不要找借口。 真的，我这样玩真的很困难。 你们现在人头还是人头和塔都是相对来说 影响我正常水平的发挥啊！这个 咱们的亚瑟竟然还打野？ 对，我跟你说。不是，我跟你说，千场亚瑟要不就不一样，你知道吗？经济不能输啊！看了经济还是第二啊，稳持第二。 连打 野，咱们的第一有一些下滑的趋势啊。目前诸葛在他的回浪之下啊，哎，上路爆发一波团战，三个人去捉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要死，能不能死？吕布支援，吕布一个大，吕布一个大，回到中间圈子，三个人， 咱们李可绕，李可绕再见，李可能不能在死前放出一个大？好，咱们局势 我把大放出来了， 现场亚瑟还是厉害，还有一个骑马的， 死前把大放出来，骑马 漂亮这把啊，这把大哦，底下还有一个猴子， 猴子猴子死，猴子死，猴子死， 墨子墨子墨子在晕，在晕人啊，墨子在晕人， 对面差点 ace 啊，只剩一个猴子，只剩一个墨子了，他躲到塔后面。 好，咱们现在要推塔，现在要推塔，还剩 可以把他这波塔推了。 他根本守不住，然后荆轲咱们的水友准备上这个墨子了， 把墨子干掉， 水友准备上墨子了， ace 水友准备上墨子，但是墨子没有死， 墨子一点丝血了，很惨， 看小鲁班能不能把这塔点掉啊，誓死要点这塔，哎呀点不掉了，点不掉了，点不掉了，呀呀呀呀，大哥 玩到没电， 大哥大哥啊，小鲁班决定该撤咱就撤啊，这个人生在世是吧， 大丈夫能屈能伸， 大丈夫能屈能伸，何必鲁班这么小呢，是吧，咱能虚也能伸啊，这把17-6啊，已经很稳了。鲁班由零杀已经变成三杀啊，九助攻变成11助攻。目前助攻呢全场第一，但是没什么用啊。杀人目前是诸葛第一，但是咱们的导播老师啊，居然达到零死的战绩，1000场亚瑟三杀零死。 现在经济最高的是我们的千场亚瑟，好吗？ 千场亚瑟，哇，这千场亚瑟真不是浪得虚名、啊。 6300，然后其次就是这个诸葛，诸葛是人头最多的，六杀两死四助攻。 许可不要抢我的来， 没有没有，我就是把你打打， 我这把经济没有太 看看，我直接瞄着下边这狼就去了，多么单纯的目的 是吗， 对，多么单纯的一个目的 是不是我不说几句话你先假装没有听见， 没有，不会不会，咱们这耳机反送很好，哎呀， 这边墨子来了， 我猴子要来了，快晕住，放浪，快放浪，李可放浪，李可 稍等稍等，有有有有有有有有， 打死他啊，好死了， 哎呀 哎呀，你这个浪放得漂亮观赏了一波钱塘江啊， 放的有点晚啊， 哎，李周这个 不是，我也觉得这网、 哎、千场亚瑟要上 了，这网确实有点卡啊，确实、 哎、 确实 网有点卡啊，千场亚瑟要上了啊，千场亚瑟、 嗯、亚瑟要撤退，亚瑟喊到撤退， 不会，从来不撤，在小鲁班的眼里这游戏没有撤退啊，强行拆塔，小鲁班 一往直前是吗， 小鲁班强行拆塔，好，拆掉了上塔， 嗯， 哎呦，不是拆掉上塔，我其实是想拆一个中塔， 他们现在都火了，小心小心， 不是不是，我其实是想拆一个那什么的，哎呀快救我，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能不能救下来，能不能救下来， 我操，水友救了我，水友一往直前，有个骑马的，快，有个骑马的，这块骑马的给我扔了个草包雷啊，快快，我们准备爆发一波大的团战，这波团战应该就能定胜负了，首先我们的前场亚瑟直接开团，开团，对面很残，对面很残，直接被秒掉啊！对面 ADC 和这个吕布直接被秒掉，然后墨子还剩一点血，能不能收掉这个墨子？一个炮 把对面亚瑟干掉，中路的这个亚瑟， 中路亚瑟，中路亚瑟死了， 干掉了。 好，我们准备直接中推， 只剩一个墨子，只剩一个墨子。 水友也玩得很厉害，然后直接中推啊！不理这个墨子，直接点塔，小鲁班啊，先把上路塔点掉啊，挣点积分，然后直接点水晶啊！他们要准备杀墨子，咱们要不强行杀墨子？哎，怎么只有我一个人？ 你怎么在扛水晶？ 哎， 没有兵了， 这个世界 没有兵，没有兵， 啊、是这样这样，没有兵。好，下路来兵了。好，这把我 兵线上来了， 轻松的。对，墨子还在装，来，咱们在走之前要杀他一波，一定要给他干掉，一定要给他干掉， 直接点塔就好， 啊、一定要给他干掉。哇、哦，吕布一个跳大，随后我们 最后把我们 这 个声音放出来一点 啊，前场亚瑟还有这个水友，咱们 前场亚瑟还是比较厉害的，我觉得这把、 Victory、 这把 MVP 应该是亚瑟还是诸葛亮、 哎哎， 应该是亚瑟，应该是亚瑟，啊、亚瑟 MVP 哇，这我一说 是谁、 啊、这种亚瑟 MVP 是谁呢？啊、 哇，你怪不得强调呢，竟然是小鲁班 小鲁班啊， 哎呦哎呦， 谢谢大家的礼物啊，谢谢大家礼物， 嗯，然后其次是这个诸葛亮和亚瑟， 咱们看一下咱们的这个啊，都玩的非常不错，咱们水友玩的也是可圈可点啊，李可作为一个女玩家是玩的也不错啊，我们看一下 发挥的并不是特别的完美 啊，也是咱们的千场亚瑟经济排名仍然是遥遥领先第一， 像这种能打野， 第二是诸葛，第三才是鲁班， 能杀人的亚瑟， 哇，简直太全能了啊， 太完美了。 对啊，我们可以看到对面 ADC 和我方 ADC 啊，这简直骑马那个零杀四。 咱们今天是十几分钟就结束这场战斗， 十几分钟结束， 比起咱们上次第一次在这连的时候、啊、打了半个小时，最后还输了。 对面的亚瑟啊，对面亚瑟打4400块钱零杀五死， 我觉得一定是少了这样的亚瑟。咱们上一次、 哎、少了这样的诸葛，而且中路法师很厉害啊，这个好，咱们就不要英雄这些是历史，返回大厅。好嘞、 嗯，最近我那天看了一句话叫大隐隐于匹配、 哦， 大隐隐于匹配吗？ 对， 这强者都在匹配里面吗？ 说咱们的， 像咱们这种高手都是隐藏在匹配里。 对，说咱们的主要你知道吧？ 嗯， 就是你知道像咱们这种，刚才 你 说 你们都钻石了，我们觉得你们也不算隐啊。你看我这种， 黄金。 你简单匹配一下刚才的这个战绩， 简单匹配一下。那好，我来匹 配一下、啊、 我来匹配一下。嗯，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在中路打墨子，其实我有点被压制，因为他手比我长。 嗯， 然后、 那个、 但是、 那个、 我觉得对方应该输是输在他们的打野，他们打打野没有四处gank、嗯、而我方的荆轲在下路帮了一波之后直接去来中路也帮了一波，虽然说第一次的时候、嗯、我们这第一波的 buff 我们被偷了一个蓝 buff、 嗯、 但是荆轲是一个很吃发育的，如果在前期少了一个 buff 之后呢，他的发育会很慢，所以说导致了他在比如说在五级之前没有进行大肆的 gank， 这也是有一定的原因，因为他要发育要吃发育，所以说到后来，但是还好就是在他没有 gank 的同时呢，对方的打野也不知道在哪儿，也没有 gank。 嗯， 所以说对方的话我觉得还是输在打野这个位置上面。 对面的突进是谁啊？我刚刚想了半天，吕布吗？孙悟空。 对面应该是孙悟空。 猴子猴子猴子猴子、嗯、 啊，咱们的水友打完之后就在这里说，哇，你们这个亚瑟和诸葛亮太给力了。对对，确实很给力。怎么你没有注意到小鲁班呢？配合那么多次啊，在你英勇荆轲杀人， 感觉诸葛亮和亚瑟已经是无形的 MVP 了 啊。对， 你这个 MVP 对、嗯、我这个只是就是战绩好看一点，因为前期助攻比较多，我这混的。 嗯， 而且对中期开始发起来，其实鲁班这种英雄就是这样，就是得有装备。你像我前期比较怂一点，这是应该的，因为你打不掉血。 对 啊，那会儿对 鲁班得出了两套装备之后，才能出现真正的伤害。 对，因为你两套装备前，你打那墨子一定我半管血，一定半管血没法打。 嗯， 对。而且我们也看到这波李可玩的英雄甄姬其实比较变态。 我刚才还想说不要提我 啊，是吧？其实李可是甄姬比较变态，因为他的球呢能够冰冻，然后你那个水瀑瀑布。 嗯，这把没有发挥好，就是团的时候其实应该先把那个就是那个减速那大。 其实说的还不对、 嗯、 就是甄姬还有一个最大的作用就是威慑。 哦、 啊、对对对， 李可儿做的很尽职尽责。 发挥了威慑作用。 大概对方还离我们800米的时候先甩一个大。 我就先冲上 威慑一下。 先让他们看看泉水。 你知道这不咱这是、嗯、说回来啊，其实李可儿那个水珠扔的还不错，就两个弹的那个。嘟嘟嘟嘟嘟，经常吕布要跳的时候你知道吗，跳大跳一半被冻住。 你知道为什么 直接流产那个。 因为我最近老玩王昭君，然后我老爱放那个二技能动，然后就惯性老点二。其实这个甄姬那个一也还挺厉害的。 没错。 直接弹起击飞冻住。 对对对。嗯，哎呀，总之说咱们今天以这个胜利告终啊。 嗯， 而且咱们 还是比较完美的。 对，咱们今天带着水友、 嗯、而且速推也算是很快的。 对，速推也很快，而且咱们今天带着水友不坑吧，其实挺英勇的，这个 挺厉害的，挺 厉 害 的啊。 特别是下路帮你们那一波， 对， 然后反手我拿了一个三杀。虽然我比较狗了。 对， 对，你就是收了一下人头， 那一次就死了。对、嗯、 对，那把还是比较精彩的。 没错没错。好，那咱们王者荣耀也是打的比较精彩的一盘。那咱们在最后还有个节目还有个两三分钟，咱们再说一说吃鸡。 哎，其实说到吃鸡这个游戏吧，这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个外挂，这的确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那天我们去上网的时候，旁边就坐了一个朋友，我说他这个为什么人设跟我们不太一样？就 是 他这会有，我先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一般的吃鸡的画面就是很干净的，但他那上面有三种颜色的标记，有黄色和白色还有绿色。然后呢，跟人走近了之后呢，会有一个对方的人就会有一个白色的边框。 嗯， 还有一个就是它有一个自动导航功能，敌人距你还有多少多少米。 感觉 最后我定睛以我一细看哈， 前方请左转。 黄色的东西显示的是交通工具，比如说摩托车，还有离你有多远。 什么汽车。 绿色的显示的是装备。 嗯， 比如说你我们一般要进去的时候，我们要进这个房子，我们能看到地上掉了一个什么装备，我们才能去捡。 开始舔， 它离着800米远。拿着那个镜头看一眼，绿色的八倍镜，好，奔着那个方向就去了。 它也 白色的 整个楼里都有啥吧？就是显示最， 它可以 看啊， 整个地图都是。 那也蛮厉害的。 然后白色的就是人， 嗯， 就是其他的玩家，就是自动导航功能。特别是我看 他 把那个摁开了那个大地 自动导航， 这太厉害了，简直了！开着车。显示前方敌人还有32米，敌人还有30米，敌人还有29米，就这样你知道吗？ 8米， 然后最厉害的一个就是，我看他打着打着呢，突然就会用左手的小拇指摁一个键，我没有细看那个键是哪儿，就发现他的鼠标会自动归到那个人的头上，然后他就轻轻的点了一下左键，就是一个 爆头。 锁头。 对， 咱们的水友丫丫提出问题说，那他提前看见人家，他会不会被打呀？ 他不会啊。 他 如果要是不想打， 这个其实玩就是为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为什么老会被吓到，就我们不知道对方在哪儿。 嗯， 这样的话他提前知道，隔着800米远他就知道你在哪儿，奔着你那个方向就去了。 嗯，而且他如果要是不想打的话，知道哪有人他就躲着点呗。 对， 然后他在那儿舔的时候 就 会很放心， 就完了。 他舔的很放心，然后他如果看见有人正在接近的话，他就躲屋里，离开厕所直接给他抛头。 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套路，真的，他们下去直接拿车。 啊、哦，对， 拿车之后一人一把小手枪就够了，因为没有必要去拿装备。 他没有机会跟人杠， 因为有人给你送过来。 哦、 你明白了吧？就是这样，所以说说到这个外挂吧，我觉得会让玩家少很多那个游戏的体验。 是，没事，你多说说，咱们这游戏厂商也在这儿听着。这个 你一个人玩一场游戏，有将近100号人， 真是 你一个外挂丧导致100个人丧失了这一场游戏， 都完蛋了， 丧失了这一场游戏的一个趣味性。 对， 所以说觉得还是伤害危害挺大的。其实很多游戏最后都是因为外挂频发， 没错， 导致这个游戏的。趣味性下降之后，其实是一款好的游戏， 对， 但是玩家还是把它拒绝掉了。就是、 其实对，其实李周说的有道理。其实这款游戏能成为下一个 CSGO 啊风靡一时的游戏，还是成为一个爆款 H1Z1 啊，又接下去就看咱们这个，我觉得反作弊系统怎么做了。当然也有一个咱们开玩笑啊，网友研发出了怎么打外挂，你知道吗？ 嗯， 是吗？ 只要有外挂，你就躲屋子里。 嗯， 他虽然能锁头。但是他穿不了墙，对吗？子弹。 但问题是，他把门打开了之后，撇雷怎么办呢？ 不，你听我说，你就窝在楼里。 撇雷也能缩头， 你就 用雷爆头击杀。 你就窝在那个房间里。石友说这是唯一的办法：一，他知道你在这里；二，他知道你在房间里。就你找那种三层楼，他撇雷跑不出去。就你这碰见外挂还跑出去，你先蹲起来啊。然后这时候外挂肯定得上来抄你，对吗？抄你时候，你那这个时候，说实话，他锁不锁头？你在屋里拿个喷子，那就是你俩真是五五开了。 但问题还有一个是。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你猫在那儿，外挂没上来，玩家上来了怎么办？ 嗯， 那玩家你跟他正常开嘛，他不知道你在哪儿啊， 对吧？所以说这其实这外挂还真不好打。 对，有些人碰见外挂，比如离老远，照着自己队友脑袋一枪，他马上就进楼，躲在楼里边，然后等着那个挂来抄他。 我们学友说外挂还有瞬移的，我的妈呀！ 哇，瞬移， 在这个游戏里 有 瞬移吗？ 这 瞬移到安全区，空降到安全区。 不是，那这意思 的确， 我 问了，我 舔完 S 城，舔基地，舔基地，舔油。我整个地图填完。 那天我问了他一下，定金问了一下，他那个外挂，他是花了大概人民币是3000块钱。 厂商你 一个月一个月， 厂商你听听，你这游戏一个月挣多少钱？还不能封掉他们吗？ 当时他还是这么说的，3000块钱还不是最顶级的。这个问题就是他已经有导航功能、定位功能、锁头功能了。 3000块钱包括什么功能？前方还有3米玉底， 那你说 左边3级头， 那你说 自动锁头， 那8000的话直接空降给他那个。 我在想的，8000的是不是一进去之后、开个语音，我要8倍镜，我要98K。 就 掉地上了。 人家说这丫丫说那叫加速奔跑， 加速 你打不到他，他能就是瞬间跑。 赛亚人功能 透明了， 然后他说比车还快，跑不会。 哎天哪， 闪电侠呀，这是。 然后咱们刚才水友还说，他说他之前见过最厉害的外挂，一场99杀，就是咱们在飞机准备跳伞的时候，他一拳干爆飞机。 哇！ 飞机上直接炸，然后有截图， 就直接吃鸡是吗？ 对， 直接 吃鸡，就是大家刚坐飞机准备跳的时候，他说拜拜。然后左键一个拳，让飞机咚炸了，所有人从天空溜下来，然后他吃鸡。 不是这个游戏， 如果这样玩的话，其实我觉得你何必来玩这个游戏呢？ 对 吧？ 在某，咱就不说具体哪服务器了，某服前10你可以看，单场最高那个人杀98人，就是一拳超人。 所以就说啊，除了厂家，咱们在这里也呼吁啊，各个玩家也要这个，咱们积极的参与游戏体验，但是不要就是这个， 比如说你 这些辅助的办法， 的确就是你的技术不好的话，你可以练嘛，对吧？ 这样才有乐趣， 这样才会有乐趣。 对， 你像我曾经被这个水友喷过，这个王昭君，对吧？我就苦练了2个月，终于没有人骂我了。 现在已经 还拿来 到了威慑的作用了。 没错没错，其实咱们厂商据我所知最近也是出了一些反作弊的系统啊，当然这个不在一朝一夕，你们意识到了就是好的，逐渐咱们的这个绝地求生能够越来越好，也祝咱们的玩家能够日益见长水平。那今天节目咱们时间也差不多要结束了，感谢咱们的男神李周来做客直播间，感谢李周， 拜拜拜拜，感谢感谢。 你看到最后他已经不出去了，已经默认了这个称号。